全国草坪部门科技发表会20号和21号在国家科学院草坪研究分院举行。本次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有许多单位的工作人员、科技人员、教师和研究生参加，向推出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